出万千。小的宇宙空间，没人了解，也不想人看见。追寻什么的心带我向前，那一瞬间，哎呀哎呀，忘了未来，忘了从前。

好像醒了又觉空气有点热，就在欲望的街， 你的眼在看着谁，你的心在想着谁，若有若无的暧昧，就是要让你沉醉，我的眼在向你飞，我的心在向你飞，要你看到我的美，尝尽爱情的滋味。 情人有些，情人不要多，在这样的夜，我们忘掉有些，我们放纵有些，爱是那么热，就快要越了界。 你的眼在看着谁，是你的心在想着谁， 若有若无的暧昧，就是要让你沉醉。 我的眼在想你飞，我的心在向你飞，要你看到我的美，尝尽爱情的滋味。 我就是想要占有你的世界，没有白天没有黑夜，舍不舍得没有我，努力的把我追，还是得不到的才是宝贝。 至少能不遗忘，就像冬天得不到疯狂，至少能陪你流浪，就像疼痛在身上流淌，至少能得到安慰的拥抱。你也许是我得不到的温柔，我也许是你不想要的，遗憾总会让心酸难受，或让泪流，毕竟爱了很久。你也许是我难愈合的伤口，我也许在你回忆里才永久。眼泪不是为你，我就不会流。 就像那些失眠的夜晚，想和你说句晚安，就像我的表情不自然，至少你已习惯。就像那场雨我没打伞，至少会比较浪漫。

曾经你所有的好，多么重要，许个愿望，因为是你，我爱上了。我爱上的唯一，我爱上的 你，就你所有的爱，那重要，那个人 吧，因为是你，是你。 这是来自小雨的作品《爱上》。Angelina 苏珊从陶喆的歌曲当中呢，我们好像真的可以看到他们的样子和故事。当然呢，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想象。我想象呢，苏珊其实是一个有古典气质的女生，虽然也很明白呢，感情当中没有绝对的完美，但是也执着地想象着属于自己的一个爱情故事。你看陶喆这首作品《苏珊说》。 苏珊，在那命运的台阶。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，转夜间挂断了线，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、oh, 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、yeah,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该说哪 苏珊说， 苏珊说， 苏珊说， 苏珊说， 苏珊说，